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可你那时候往我靴子里塞钱。 像打点欢场舞女，周迷现在都觉得耿耿而不能全然释怀。 我现在给你道歉好不好？ 不稀罕。 你说那钱你拿去买了几斤糖炒栗子，但我看见的可不是这样。那时候我想，小姑娘真有趣，不上一刻还在那儿讹诈孟少宗的吗？怎么扔钱的时候一点不肉痛？ 你可别告诉我那时候你就对我感兴趣。 你不信？你不也第二回见就对我感兴趣？ 周迷不作声了，虽然承认这事不丢人，但他就是不想亲口承认。沉默一会儿，他说回今天想跟他说的正题。 你那时候跟孟少宗吃饭，知道了我的身份。当时孟少宗是怎么跟你说的？ 他说年轻时不懂事，在外头荒唐了一晚，没留神闹出人命，后来给了钱，签了协议，跟人两气了。 原话？ 原话。我跟他非亲非故，可没什么替他描补的必要。 闹出人命，好轻巧的说法。 谭燕西看着他，目光温和，仿佛告诉他，倘若他不介意，跟他说说也无妨，他愿意听的。周迷承认，最初教他沦陷的，就是他时而展露的这样一种年长者的宽容，不干涉，不评判，给人安全感。他蹲的脚几分麻，便还是躺下去，犹豫着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方开口。 我妈因为家里重男轻女，只供了我舅舅读书，高中没毕业就在商场里当销售员，工资低，主管又不和气，吃了不少苦。那时候孟少宗主动追的我妈，因为地位悬殊，我妈一开始就没打算答应，但我妈性格很柔弱，有这么个人呵护她照顾她，她很快就招架不住。后来怀了孕，她才知道孟少宗已经订了婚，婚期都安排好了。她跟孟少宗的事情被孟家和她未婚妻家里知道了，两家上阵连环施压，她咬死了不堕胎。后来协商签订协议，一次性支付300万，往后老死不相往来。那钱其实到我妈手里不到三分之一，家里抽了200多万，说是她生了孩子住在娘家，还得娘家照顾。但转手我外公外婆就把钱给了我舅舅，买房创业娶媳妇儿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妈才终于看清楚现实，带着我从娘家搬出去了。她手里有点钱，自己买了套小房子，倒过得不算拮据。后来又认识了我继父，在我继父生前他过得还算幸福。我继父的事上一回已经跟你说过了。 一缕烟灰落了下来，周迷一顿，转头一看，却发现谭燕西仿佛是在出神，半天没动，香烟续了好长一截灰。他伸手轻推谭燕西手臂。 你在听吗？ 谭燕西回神，垂眸看他，目光一时极深，无限的意味在里头，但他有点看不懂。他神色犹豫，欲言又止。 咪咪。 周迷等着，他喊了这么一声之后，却没后话了。周迷倍感疑惑。 你想跟我说什么？ 谭燕西笑了笑，摇头，伸臂把烟几下碾灭在烟灰缸里，赤脚下了地，踩在地板上，又豁然探身，一把掀开被子，将他拦腰扛起来。 走，去冲个澡。 周迷身上什么也没穿，羞恼地踢着脚要下地去，未果。谭燕西给他做的清洁，到一半又到浴缸里去，水是半满，开了水阀，还缓慢地蓄着，陶瓷的材质，碰上去是冰凉的，满屋子的热气，那换气扇都好似工作不及，人长久地待在里头，有种缺氧之感。谭燕西强硬地吻他，又加剧了这种感觉。中途，谭燕西往他脚腕上看一眼，那细细的金色链子还绕在那上面，灯光下反射微微光泽。他将他的腿抬起来，俯身亲在脚踝上。可这么沉浮的动作，他眼神里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之感。两相矛盾，让周迷感觉要疯了。什么都是真实的，却又都那么不真实。洗过一次的头发又打湿了，周迷站在镜前拿吹风机吹头发，十足的不耐烦。 我回去要剪头发，太长了好烦啊。 有什么脾气冲着我来，跟头发较什么劲呢？ 他走过去，拿了他手里的吹风。 要不我帮你？ 挺受罪的体验。谭公子何曾纡尊降贵做过这种事，手法可谓是没有手法。一会儿吹风挨得太近，头皮发烫，一会儿手指缠住了微微打结的发丝，牵得一痛。片刻，他仿佛也失去了耐心，甚至还点了一支烟叼在嘴里，聊以忍耐。饶是如此，周迷也没推开他，往镜子里看，谭燕西微眯住了眼睛，浴袍里露出一截锁骨，灯光照的皮肤清霜一样白，因瞧不见他的目光，这过分立体冷峻的五官显出一种风雨不动的薄情感。可在他十分生疏的动作里，有叫他恍惚的分情。隔日，谭燕西的那些公司高管和家属组团去爬山，周迷身份尴尬，跟他们又不熟，自然没跟着去。他不去，谭燕西也不去。上午睡到九点半，卡着餐厅关门时间去吃顿早餐，再往露天咖啡座消磨时间。尹策也在，活脱脱病秧子模样，分明昨晚刚发过高烧，这时候却坐在风口里，身上只披一件黑色薄毛衫。他向着谭燕西看一眼，微笑打招呼。 三哥早。 目光触及周迷，却多两分克制，有意修饰过的言辞里听不出语气，只有妥帖的礼貌。 周小姐早。 早。 表兄弟两人在一起，聊不上两句就开始谈工作。不过自从上次在医院，谭燕西点名了周迷无需回避之后，他们聊什么都不怎么避着他了。但毕竟没周迷插话余地，他喝着冰美式就开始走神，手肘撑着沙发扶手，手托腮地打量着谭燕西。他发现谭燕西对尹策的态度和他对自己手下那些高层还是有所不同，可能到底是亲戚，又觉得是可塑之才，言行里多了些引导的意思，比及表兄更像老师。谭燕西究竟是做什么的，周迷一直没兴趣去详细了解，但跟他待得久了，隐约也能知晓大概，似乎同时涉猎地产、城投、交投和金融多个领域，而交由尹策练手的更偏向虚拟经济那块，新兴互联网产品的投资。中途谭燕西离席去了一趟洗手间，上午稍显空旷的咖啡座除了远处还有三个外国人，便只剩下周迷和尹策两人。周迷侧身向外看风景， 听见尹策温和的出声。 昨晚谢谢你通知三哥。 不客气，应该的。后来退烧了？ 退了。 换季是容易感冒。 嗯。 两人就无话可说了。尹策端起面前热茶饮一口，目光顺势在周迷身上落了片刻。他米色针织连衣裙外套了件丹宁夹克，头发随意披散，几缕被风吹得起起落落浮在脸上。他的热情好像只向着谭燕西一人，对其之外的人永远有一层客气和疏离。远远瞧见谭燕西回来，尹策适时收回打量目光，脊背不自觉地坐直了两分。谭燕西走近之后却不坐下了，挽了周迷的手将他从座椅上牵起来，说往外走走，散散步去。尹策点点头，谭燕西关照两句： 感冒了就回去休息，别在风口里坐着了。 尹策看着两人身影走远，他们先是牵着手的，不知道谭燕西对周迷说了什么，周迷打了他手臂一下，片刻谭燕西便伸手去搂住了他的腰，白衬衫亦或是裙摆都被风吹得几分鼓起，像时尚画报里的一页。他们拐过那砌作装饰爬了藤蔓的矮墙垣，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